第57集。 听着陆承泽讲述着他复仇计划实施的前后，孟昭的脑海之中浮现出这起案子中发生的数个场景，现如今一切都被串联了起来。被抛尸在墙角画着女装的周岩，精神崩溃步步后退至跳楼自杀的赵云华，那一整面被刷白的墙壁，那条提示自己成绩单的匿名短信，看着疗养院里被替换的白发老人而神色凝重的陆时琛，孤身前往暗龙基地而惨死的卢阳，孟昭艰难地平复着自己的情绪。虽然此刻他心绪震荡，但是还有一些真相他必须得弄清楚。孟昭直视着陆承泽，艰难出声道： 卢阳也是你让老五杀的吗？ 陆承泽缓缓地摇了摇头： 老五这个人不完全受吴嘉义的控制，自然也不会完全受我的控制，他的自主意识很强，以杀人为最大乐趣，也有一些判断形势的头脑，杀害卢阳的决定是他自己做出的。你是整个计划的核心推手，我一直不希望你出什么意外。在你去盐城调查孟静的事情前，我也曾经叮嘱过老五不要伤及你的性命，但他还是没能克制住杀警的欲望，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仅凭内心的欲望驱使去做事。相比吴嘉义和魏昌和这种衣冠禽兽，老五也算得上是一个真实的人了。 陆承泽是在肯定刀疤。 听着陆承泽的回答，孟昭愤怒到了极点。 什么是真实的人？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也配称之为人？陆叔，你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 陆承泽没有回应孟昭的话，他仍然静静地站在那儿。 朱文秀是什么时候被你替换进疗养院地下室的？ 你们警局有一名刑警叫任斌吧，从一开始我就买通了他，通过他我能够得到案件最新进展情况。在你们发现徐莹莹失踪，第一次去疗养院调查那天，我暗中派人用祝文秀把我母亲替换了出来。 这么冒险，你不怕被吴嘉义和吴维涵发现吗？ 这么多年来，除了老五，我也买通了不少吴嘉义的人，疗养院内负责巡视和登记的都可以为我做事，这些年他们也帮我替换了我母亲的注射药物。而且这场复仇本来就是一场豪赌，不可能事事稳妥。我知道吴嘉义和吴伟涵去疗养院地下室的频率，只要你能带领警方在短时间内发现那间地下室，应该不会被发现。小孟，你超出了我的预料，我本以为你发现不了那间地下室。 如果我发现不了，你还是会像提供成绩单那条信息一样给我提供地下室的信息，对吗？ 嗯，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陆叔，你…… 孟昭有些悲哀的苦笑着摇了摇头说：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能那么快地发现那间地下室？ 陆承泽平静地看着孟昭，等着孟昭给出答案。 是因为我…… 此刻陆时琛的脑海之中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出十岁之前的记忆，头痛又开始剧烈地发作了，眼前的一切景象似乎都变得模糊，他神志恍惚，几乎无法站稳。陆时琛虚弱地说： 14年前我曾误入过那间疗养院的地下室，看到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孟昭伸手一下子扶住了陆时琛，而陆承泽的神情有一瞬之间的错愕。 什么？你那时候就看到了你奶奶？ 她还留有意识，她认出了我。从那之后，我开始频繁地梦到她，偶尔在梦中还会出现一些和他有关的久远的画面。 和我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就是这些画面和这种联系逼着我回国，找到一切的记忆和真相。 陆承泽几乎难以置信，他竭尽全力让陆时琛远离这场复仇，但是命运却从14年前起就将陆时琛拉入到了这个局中。 那你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 沉默片刻，陆时琛开了口，声音暗哑沉郁。 这些年对我而言，你不过是个熟悉的陌生人罢了。 孟昭看着陆承泽，此时陆承泽那张始终平静漠然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情绪的波动，犹如坚硬的冰面碎裂之后露出下面涌动的无尽的悲哀和沉痛。孟昭一愣，他忽然想起来为什么自己一直觉得陆承泽和陆时琛很像，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父子之间相似的长相，也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也从来没有见过陆承泽有丝毫情绪上的波动。 难道这些年来在陆时琛的情感不知不觉间复苏的同时，陆承泽的情感却在慢慢的消失吗？强烈的恨意和对复仇的执念让陆承泽封印了自己除了愤怒以外的其他情感，沦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复仇工具。 看到此刻嘴角微微发颤的陆承泽，孟昭才意识到眼前的陆承泽是一个人，是一个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孟昭心情复杂，他知道陆承泽所做的一切不可原谅，可是却始终无法消除对陆承泽的同情甚至是尊重。孟昭说， 用20年时间酝酿这样一场复仇真的值得吗？ 陆承泽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正在忍受着头疼的陆时琛。孟昭伤心地说， 20年前石心在那场车祸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难道就是为了让你这样背负着仇恨，让陆时琛这样毫无感情地活着吗？陆叔，你真的觉得这一切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吗？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彻底失去了尊严与信仰，手上还沾了无辜的人命，这样的你和你痛恨的吴嘉义、魏长河又有什么区别？陆时琛也因为你这么多年来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没有感受到一丝人情冷暖，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这一切值得吗？ 这世上本就没什么值得与不值得，你背负起什么就要放弃些什么，而这一切也并非是我能决定的，我不过是把命运强加给我的一切还了回去，仅此而已。这大概就是属于我的救赎吧。 孟昭有些悲哀地看向陆承泽以及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的魏昌河。 就他还有吴嘉义，他们也配称之为命运？那周衍和赵云华这两条无辜的人命就应该理所应当地被你利用和舍弃吗？接下来呢，你打算怎么办？拉着魏昌河一起跳下悬崖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留下陆时琛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该怎么承受这一切？你的救赎到底在哪里？你真的想过吗？你真的不是在欺骗你自己吗？ 这时头痛欲裂的陆时琛用尽力气向陆承泽走过去，面对着自己的父亲，他的脸上仍旧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情感来，他只是朝陆承泽伸出手，似乎想要抓住他。陆承泽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陆时琛一步一步艰难地向自己走来，他用沉默而沉重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儿子，然后陆承泽伸出手扶住了正艰难地维持着些许意识的陆时琛。他看着陆时琛和自己手里的盒子，仿佛看到了石心站在自己面前，看到了一家三口曾经在一起时的幸福的场景。那时 他和石心一起想象着陆时琛长大，而他们两个人渐渐变老，这些情景似乎还清晰如初，只是一切都回不去了。 时辰，这是留给你的。 陆承泽把手里的盒子缓缓地放在了陆时琛的手上，然后他抬头对孟昭说， 小孟，之后的事儿就交给你了，请不要顾及我的名声，将所有的真相公之于众吧。为了不再孕育出像我这样的怪物。 此刻陆承泽的嘴角已经停止了颤动，神情变得温和而坚定，似乎又变回了20年前那个脾性温良、信仰坚定的人。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